我觉得每个 iOS 开发者都是喜欢苹果公司的产品，喜欢好的产品设计的人。苹果公司一年一度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不仅会推出新技术，还会向我们展示被筛选出的年度最优秀的 APP。 现在 WWDC 就像是开发者的节日，总会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惊喜。当年 Swift 的横空出世让喜爱编程语言的我激动不已，如今呢 Swift UI、 Combine、 Project、 Catalyst 的推出更是让我无法入眠。每年我都会熬夜看 WWDC， 每次看完我总是忍不住想快点试试新推出的功能。那这些新功能意味着新的灵感、新的创意。看着自己钟爱的苹果公司每年都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基础技术能力，并不断推新和融合，我的心里特别的满足。苹果公司被我们这些开发者这么努力着，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放心地将最基础的能力交给苹果公司呢？少造些轮子，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业务相关的技术深度挖掘中。苹果公司的策略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推出新的产品功能和开发技术都非常慎重，只做对客户最有价值的事情。对应到个人学习来说，就是要有选择的学习，学习当前工作中最需要的知识，围绕着当前最紧急的事情做稳做深。特别是在大团队中，不要把事情摊大了难收场，正所谓慢几步深几度。在工作上，我觉得即使带团队，也不要因为事情实施都可以由其他人来做而丢了技术。当你觉得时间都花在任务拆分分配、技术方案评审、代码风险识别以及保障开发任务交付的计划、协作、沟通、跟进上的时候，你就要制定好开发流程规范、发展中台，来提高完成这些工作的效率。规范和中台是保障团队合作高效的核心，只有这样你才能从繁杂的项目流程中解脱出来，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关于技术学习的时间分配，我觉得实践是最好的学习，再简单的工作也能够做得更漂亮。只要是你用了心，就能够在任何一个点上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工作实践。有了这样的心态，工作和学习就不会冲突，那你也就可以利用周末的时候去放松自己，去享受自己的兴趣，而不会感觉过于疲惫。工作和学习呢，都是急不来的，有时停下来多想想当前什么是最值得去多做和更深入学习的，可能会收获更多。不妨试试慢几步做到深几度。知识太多，学习时间却有限，我们经常面临的一个误区是学习时很容易陷入大量知识细节中无法自拔，从而看不清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原理和方向。但一旦你理清了，你就能够判断出什么是最紧急的事情，进而用最大努力去把最紧急的事情做到最漂亮、做到最好。关于团队合作，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达成对技术方向与工作重心的共识，不断的重复灌输，只说达成共识的事情，对没想清楚的事情要多思考，等想清楚了再说。这也就需要识别出当前所做事情是不是重要而紧急的。我认为比较失败的情况就是团队成员对所做事情的看法不一，都认为自己做的才是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多任务并行造成了资源浪费，无法合力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其实懂得取舍才是团队的核心，多从业务的视角去考虑，考虑投入收益比，千万不要理想主义，为了优化而优化，导致业务做了一大堆却收效甚微。所以团队合力做事情时也不能着急，要停下来想想做什么对团队最有益，再合力做深做透。最后我想和你说说我对这个专栏的后续规划，虽然说更新了结束语，但专栏内容还没完全结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还会更新一些内容，可能是配图，也可能是文字，也可能会做一些加餐，和你分享一些未来得及写的内容。不过我希望你再耐心等待一下，也希望你在等待的过程中可以持续学习专栏内容，并多动手实践。另外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爱的代名和博客，我会在上面继续记录我的工作和兴趣。在这里祝你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生活丰富有趣。